I love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喂，大家好，今日咧蓝天雪地喺圣诞之后翻嚟咧，哇，个气氛好少少啦，终于有翻啲人气喺度。就有四條友仔咧，而家坐咗喺 有三把火喺度， 系啦咁样。有我啦 ，Wilson 啦， 阿 K， 啊夏沙特， 仲有今日啊， 再次客串嘅 CK， 系啦。阿谦其实而家预备喺边缘嘅位置啊，佢而家应该系预备坐后备噶啦，佢而家吓。 咁唔系坐后备， 佢坐咩啊？ 工作忙啫，大佬又要 沟女又要食。哇，呢啲你唔好督人哋啦。 系咯，爆人秘密咁衰 嘅。唔紧要，我哋将佢 trade 咗，我哋换咗，我哋换咗新嘅球员上场啊 ！CK， 今日又有你帮手。OK， 咁啊，圣诞过后啊，即系但好惨啊！我今日开始要翻工啦，又睇波啦，咁啊好鬼死眼瞓啊！其实 系啊，足球篮球一齐睇啊， 足球篮球一齐睇啦，咁样。咁讲返我上集都话今日讲返嗰几场圣诞波先嚟。阿 Kit 成有睇啦。 梗係有啦。 你成开心啦。又冇个 Kobe。咁 开心 唔係嘅，我觉得即係我唔开心，有 Kobe 嘅话呢赢得更加准啦，同埋赢得多啲，我觉得。即 係 冇咗 Kobe 赢得个六分，有 Kobe 可能赢16分26分嘅我觉得。 呢个我认同，呢、這个认同啊。即係如果嗰场波 Kobe 仲系喺度嘅呢，唔知会唔会好啲。嗰场波不如我哋第一场讲嗰场波先啦。因为其实我想嗰日嗰五场波呢有几场，其实你即系一埋牙摆两队波出嚟，就已经知 啊， 已经知道边队赢噶啦。咁啊，系譬如网队系唔知点解咁样衰，喂，对住对跛嘅公牛噶啦，都仲系要输。咁啊，唔系即系轻炒啦，就唔系话咩。所以啊， 等阵先，我觉得唔系跛嘅公牛啊，我觉得公牛冇跛过噶。其实嗰阵佢已经习惯咗冇阿 Dio 喺度噶咯。 唔系，但系嗰日 你阿 Luden 都冇 ，Luden 冇埋， 即系冇咗两只角。其实唔系跛咗，冇咗两只角公牛。 佢预咗单角啫，始终都系单角啫，都冇跛嘅。话俾你听 ，OK 嘅。 佢冇角啊，嗰日。 不过好彩咯，遇到一个烂咗嘅网咁样，跟住就 笠住佢咯。 系啦， 即系水兵斗海军啦，啫。 就话说输咗，咁啊阿杰特又发火啦，咁啊但系都冇用啊队波，老实讲，再发火，再即又唔好彩啊，卢比斯再伤出咧就报销添啦。 冇啦，我觉得卢比斯系篮网打得最好嗰、那个，冇咗。 系啊，其实佢差唔多攞即系队中都挨住最多分咗一两。 得分王嚟噶， 系啊， 都唔系挨住噶啦，都已经得分王。 篮板又靠佢，防守都靠佢噶啦。即系啱啱其实佢出翻嚟，成队波嗰几场咧有好转噶，即系见到有个起色嘅。但系我都唔知道今年系特别即系多伤患嘅球员。都唔知點解，我睇咁多年波咧，即係一來今年係 特別邪啊嘛。 係啊，今年我特別留意啊，需要做節目啦。 會唔會係啲大把嘅球星多傷咧？即係以前咧就係傷啲，譬如話啲冇咁出名嗰啲球員，所以唔覺。 唔係今年係大致細， 定係因為即係呢幾年咧少咗啲球星。咁以前可能有50個球星嘅，傷咗10個，咁你都覺得仲有40個喺度。但係呢往年可能得20個球星嘅，入面輸咗5個，咁你冇覺得冇乜球星剩低啦？ 個比率係咁咯。 唔係，因為而家傷親嗰啲都賣緊廣告，所以我哋大家先留意到啫。 賣緊廣告， 全部賣緊廣告又傷啦。 即係見到哇，呢個廣告咦傷咗咯。 係啦，嗰對鞋點敢買咧？ 係咯， 喂，你唔好講呢啲啊。 唔係我講緊我講緊 即 係 我哋個 我講緊老師啫，我講緊老師啫。 哦 ，OK。 咁除咗篮网啦，佢兄弟又输波啦，纽约人。咁啊，对住雷霆咧，老实讲，输系好正路嘅。兼且嗰日 Anthony 仲要系坐咗埋一边。 我觉得 Anthony 系咪已经冇咗斗心啦？唉，心谂算啦，呢个赛季。 我谂啊， 定还想追件衫咧？太唔靓啦， 系咯， 打咁样， 即系惊如果有个咩 touch wood 入咗球十佳球嘅，跟住出俾人引咗出嚟变咗 poster 嘅， 系啦， 哇，就要睇住佢件衫，系唔得啦。 其实、大家有冇发觉咧，佢哋咧着咗件衫之后咧，好似香港嗰啲波底咁样打紧街波咁样咧，个感觉，我觉得好似打紧街波啦。佢哋走嚟走去咧，即系好有啲朋友隔篱邻舍嘅 feel 咁样。 其实公牛对网队，我咪牛 B 喺度打紧波咯，即系牛同只 B 喺度打紧波啫嘛。 咁啊唔算啦，诶呢两队输我一拍埋咧，我先前谂住网队仲有啲机嘅，咁都输埋，咁啊更加唔使睇 New York 啦。 咁啊瞓啦。 咁啊好，咁啊讲第三场啦，就迈阿密对 LA 嗰场，咁啊睇完你觉得点样啦 ，Kit？ 睇完冇啊，都系睇表演赛咯，睇波鞋咯，睇衫咯。 嗰场你讲表演赛又讲啱喎。我有睇嗰場，好 hea 啊，感覺係， 即係 我講我哋好似係啊係啊，攻有進攻嘅，但係防守咧真係好鬆嘅喎， 俾你表演咯， 啊鬆到咧就不得了，好似人哋打 All Star 嗰啲，即係唔打防守齋進攻咁樣，咁啊嗰日就諗住啦，我先就諗住咧，熱火係輕鬆地贏出嘅， 都係， 都其實好輕鬆，其實第三節簡直讓俾佢哋啫嘛。 唔係啊，但係追到最尾嗰陣時候咧，追到剩翻四分嘅其實。嗰時 我又覺得都係你哋熱火球迷咧話輕鬆啦，即係嗱對於 唔係，我覺得打到好緊湊嘅。係 啊 ，LBJ 佢哋老實講，佢哋覺得應該係好輕易咁樣拎到呢場嘅。咁但係你知喂？你出晒名嘅梗係冇所谓啦，但係你成班 LA 嗰班即係新仔啊，成班山番咁樣，我嘅就同佢搏命囉。喂，有一个好抢眼嘅嗰日 即係年轻嗰个 Kobe 二代係 咪 ?Kobe 二代啊 ,Nick Young。喂，除咗佢嗰日咧本身佢表现抢眼抢镜啦，佢对鞋都好抢镜啊，嗰日就。佢仲有一对 Jordan 十一代捞桶呢，仲係特別色嚟嘅嗰個，咁啊嗰即係反而其他嗰啲球星咧有特別版咧，都唔夠佢嗰對咧咁型喎。咁我記得有報道佢仲喺場邊話好，即係佢本身個人都係嘅，咁啊都已經係好即係好多動作啊咁樣，好惹人哋係好浮誇，好惹人哋即係捉到人哋 attention 嘅。嗰場波咧其實佢係攞最多分啦 ，LA 嗰隊攞20分。咁有幾下咧，佢自然都挑機啊，阿拉波恩喎， 係啦， 你有睇到啊？ 有， 係喎，你喂，直接俾佢三分波 影 poster 咯，直接俾佢外嚟影 poster， 我都唔知做乜嘢 ，highlight 一定有份嘅啦，今年 係啊， 今個禮拜 即係所以話喂，嗰場波點解咁緊湊咧？就係我諗熱火隊咧，我覺得係心態上老實講，一來聖誕節啦，大佬咁啊。 快啲啦！我要翻去食火雞啦。 系啦，唔好搏咁盡啦，諗住出七成亦都贏你啊！點知嗰班咁嘅山高仔，咁兼且佢嗰日啲三分都多噶。 其實唔係阿謙喺度咪會講咯，咪係打緊齋波啫嘛，佢哋齋三分射三分咁。 三分唔係話好準又唔係，佢挨近39% 啦但係起手都多咁，36中咗14，相反咧。熱火係27中9啫喎，個比率就爭好遠。咁其實追波都係用三分波，都係阿迪安東尼嗰套啦嚇。 咪咯，又齋打。 一有位從即係可能傳多兩下就三分，傳多兩下就三分咁樣啦。咁我嗰日個亮點其實就係真係 Nick Young 嘅。點解阿 Kobe 我上一次話佢上一次嗰場打完波專登捉住阿 Nick Young， 喂直專登教佢路，啲人點防守佢。因为我觉得阿 Nick Young 有少少个 Kobe 嘅即系后生时候啲影子啊，老实 Kobe 后生咧我都唔中意， 都系浮夸同嚣张嘅，其实 系啊浮夸同嚣张嘅，老实讲，即系都嗰阵时谂翻，而家即系话我唔怪佢，老实讲佢嗰阵时系劲嘅，即系佢可以单对单对住阿 Jordan 咧， 单挑 Jordan 系啊，佢都单挑阿 Jordan， 即系今日就有 Nick Young 单挑阿 LBJ， 就系即系其实。一模一樣嘅啫，當然我覺得 LBJ 就冇出全力去守佢嘅，即係阿 LBJ 一出全力守一個人咧，個樣係唔同噶， 睇得出 個人做咗一個勢出嚟。 佢尋日喺度表演緊，其實即係 佢係咁樣啊，你 say 個 hi 係咯，玩緊入樽大賽咁樣，有幾個入樽。 即係其實佢哋成隊波熱火嚟講，純粹睇你覺得緊張，我覺得佢哋真係好 hea 住嚟打咯。 唔係啊，我覺得有段時間我覺得佢哋會輸噶，即係好彩係阿咩阿韋迪嗰球咁樣大風車咁樣。底線勾手啊入咗咧， 咁我 嗰時先拉到去贏六分啫嘛。 其實我冇擔心過佢哋輸，因為佢哋根本就流力流到太緊要咯。 唔 係 啊，我擔心啊，你諗下 Boxing Day 尋晚咁，如果真係熱火輸咗，我出去對住啲親戚朋友唔知點算？喂，輸咗俾湖人喎，咁樣我一個熱火 fans 實俾人抽水㗎啦，咁樣幾驚 佢哋。咁冇信心嘅，我冇諗過佢輸，從來冇諗過佢輸。 咁你有信心啱嘅，即係冇理由輸。咪最緊要其實呢排咧， 第一佢哋有新波鞋，又有新衫出，佢點會俾你輸係咪先？ 唔係咁講㗎，前日咧雷霆輸咗俾速龍啊，真係唔係咁。 唔係講笑㗎。 因為未有新波鞋同埋未有 嗰啲，因為我始終覺得有啲 back to back 嘅原因嘅嗰場。但係講翻呢場，因為我頭先想講，除咗 LBJ， 我覺得呢排咧。你原來阿 Kit 有啲即係以前講過有啲你嘅即係偉論啦，阿偉迪嗰啲牌咧即係翻山嘅，係 真 係打喂出場時間最多係佢打成差唔多39分鐘，攞23分啦，喂完全啲數字係 O K 喎，七個助攻六個籃板就乜都有，又偷波三個偷波，同埋又連續幾場啦，睇住啲表現 係心情好啊，佢呢輪 又點解咧？ 佢呢輪啱啱求婚又成功咗，心情又好，同埋 即係再婚， 係再婚 又求婚成 功啊！ 唔係佢個拍咗拖6年嘅女朋友嘛，求婚成功啦嘛， 係咩？ 一家大細一齊幫手喎，啲佢兩個仔同埋個侄仔一齊幫佢手求婚成功咗，喺我哋冬至嗰日。就 但佢離咗婚都係得個3-4年咗，但係已經拍咗6年。呢啲入面有啲咩問題？大家講啦， 呢啲數據唔使講㗎， 數據唔使去 verify 啦。 喂，不嬲都花花公子嚟㗎啦。 但係問題 係，但係其實佢過往嘅表現都係咁嘅，一到12月啊，到佢生日之前咧就冇起㗎啦。跟住打完個 All Star 之後咧就回一回氣，跟住就再打 季後賽。季後賽嗰前3輪又係 hea 嘅。跟住總決賽咧，又嚟同詹士爭 Final MVP 噶啦。 即係呢排嘅熱火係特別難打嘅，因為有 Way 佢會出力啲。 其實呢排 Boss 表現都好咗。係啦，即係之前對英隊嗰場就 靠曬佢啊嘛。 唔係嗰場係靠 James 嘅，但係佢俾人打到瞓咗落場。跟住尋日嗰場咧對湖人嗰場咧前六投全部 miss 曬嘅，跟住後屘第二節上翻嚟一連攞10幾分，跟住熱火就反超啦。咁前呢幾場啦， 咁其實係因為湖人中間嗰、那個，其實佢嘅心臟都係同熱火一樣，都係差噶啦。 係啦， 爭在琴日俾阿波可以。 唔係，但係我覺得呢排佢即係可能參與度高咗，呢排即係可能打咗5場入邊咧，有4場都有20分以上咧。其實我覺得佢同阿韋迪嘅復甦咧，係呢排熱火攞6連勝嘅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咯。我覺得 係咯， 同埋你睇到佢嘅，佢係落力咗搶波嘅時候，籃板咧就真係。落力真係自己冲埋过去囉，唔同即係之前 hea 嗰陣时候呢係我等个波埋嚟咁样囉，即係两样嘢嚟㗎，完全係两样嘢。 同埋佢依家即係殺得多咗入内线啦，之前嗰啲呢成日喺出面针 shoot 嗰啲呢。 咪趁机会有得殺入内线我都觉得佢係好事嘅， 即 係 打返个太上嚟。 我諗今年 下人先啦，起码话俾人听熱火 都。今年我諗佢未必会咁快就回落嘅。咁佢下年。 可能会回落啦。 我讲 直接踩落去，我觉得係直接踩落去。 阿韋迪应该因为佢嚟緊都想将藥好睇啲嘅。咁你一定要话俾人哋听，喂我掂㗎噃，咁样你将藥 就 好睇啲。 我 其实今年算系佢嘅合同年嚟噶啦，即系如果佢今年跳咗出个合同咧，就今年嘅表现就决定下份合同攞咩价噶啦。 同埋佢嚟紧应该都要睇今年去开张新合同俾佢噶啦，我谂嗰、那个，所以会睇 定噶啦，即系 睇个表现 都倾定噶啦。 咁啊， 所以而家我觉得呢轮嘅热火就真系难打啲嘅会系。咁啊，呢一场咁啊亮点啊讲咗啦，其实LA。望呢我就望希望佢嗰班 健康囉，我都係 後備啊身仔啊咁就打好啲呢 keep 到，即係我仲望佢入到季後賽嘅啊，咁睇下得唔得囉。 其實呢場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數字啦，呢場呢就係熱火呢對住西岸球隊嘅19連勝，即係計埋上個賽季。咁呢 NBA 嘅歷史上呢最長嘅連勝呢就係賽爾特人 73年， 係啦，72至73年嘅20連勝。但係呢你諗下熱火下一場對嘅係 Kings，咁就好有機會呢都贏 差唔多隻下。 係啦，希望呢如果 即係平手啦。 係啦，其實上年係輸過俾 Kings 嘅，希望今年唔好大意啦。咁 Kings 即係再下一場就係打拓荒強強對話啦。咁如果佢可以贏埋拓荒呢就可以創造新嘅紀錄啦。咁我哋呢啲熱火球迷都期待下。 你又可以出去喂下啦，嗰陣時有係咪？ 係呀，同啲朋友仔咁吹下水咁。 即係有啲問水，不過我一定會即系 Kings， 我估佢应该赢啦。但系对波特兰咧，你波特兰个内线又强，即系同埋佢成队而家波特兰咧嗰个状态啊， 啲战 力 好高 啊！我觉得真系好犀利。但系 同埋佢打波咧，波特兰咧呢轮咧打波咧系好有机动性咯，即系唔系真系 靠晒側埋喺內線啊，成啊咁樣，佢一唔得咧就衝翻出去咁樣。 其實我好擔心咧，熱火嘅 point 格位又俾人打爆咗，即係諗下利拿德喎、哦，跟住對方仲有個 Mo Williams 喺出邊係咁射咁射， 咁咪又鬧。 真係 佢一唔得咧，內線一唔得咧，見到哦塞唔翻入去咧，波特蘭咧就傳翻出去就射。 哦，呢輪真係好 fit 啊！利亞特真係 fit 到流油。上個禮拜 連續三場作客添啊！佢哋 有上個禮拜我睇住佢連續兩場，佢都係做絕殺嗰、那個。 係啦， 啊，佢基本上我覺得第二年啦，今年打技術唔使諗啦，即係我覺得佢絕對 OK。而係佢嗰個，我所以成日都覺得佢似阿韋斯布魯，就係因為佢嗰個心態啊，好有雄心，係啦，好雄噶。同埋佢，我覺得佢好。 先，但係呢、這個。 咁你要打落先，即係打耐啲先知。哇， 佢係乖仔嘅，成日真係好努力咁。 啊，係喎，你講開佢乖唔乖仔，咁呢啲又係。功夫表面功夫啦，或者 marketing 喂，佢今年NBA 都有同佢專登做嘢，就係咧佢有陪班聖誕節就全陪班小朋友，就去反斗城買玩具。 哦，呢、這個佢哋年年都有個 NBA。 係啊，咁啊唔係個個 program 係啊，唔係個個球員咁，今年又做有佢份咯。 哦、 啊，咁我諗。嚟等其實因為其實佢喺波特蘭已經係一個 superstar 嚟㗎啦，一個咁啊，我諗 NBA 其實都望到，其實都會想做多啲呢啲咁嘅球星出嚟，咁啊， 同埋佢一剔牌嘅總壇都喺嗰度，佢都希望想做大啲嘅 形象啊，正面咯嚇，咁啊同埋的而且確係需要啲球星嘅，但係又喺西環喎，同埋我覺得同阿 Westbrook 咧嗰個位咧，佢即係呢兩隊好渴望佢哋一齊。再即係對壘啊！我想睇佢兩個打。 做球星咧，其實講真都要靠自己嘅。有陣時候有啲嘢咧，譬如話你人哋想即係俾個位你上，但係個問題係你上唔到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所以希望佢自己就執生咯，就係咁簡單。 同埋今年都係最緊要，大家都係健康，呢樣嘢好緊要。 年年都 係 㗎啦。 喂，其實今年拓荒咧，知唔知成績好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咧，其實咧佢今年嘅隊衣係做得好咗。你知其實拓荒係啦，其實拓荒咧有個傳統就係入親拓荒嘅 center 咧都死住走嘅，就好似阿奧登啊， 都唔係 center 啦，一入親去打直入打橫出，或者係兩隻腳入就三隻腳出就動翻支拐樣出嚟啊！ 應該咧打親 center 位嗰啲咧，譬如話 power forward 位嗰啲咧，應該要咧要簽翻張大啲嘅保單啊！如果唔係唔掂， 以前有啲笑話就係、是，如果你支球隊嘅 center 咧唔聽話咧，你就兇佢。你信唔信我 train 你去拓荒啦？咁跟住咧，佢就好 乖， 系就好似阿侯活咁嗰啲咧，你空一空佢咧，佢就乜都肯做噶啦。 佢換咗個隊衣， 好難講，我唔知。即係傳説中最好嘅隊衣就係 可能係咯。我諗唔係都見今年 或者風水輪流轉啦、 啊。 今年 大長今，我突然間諗起 最咪而家都係季初啫、嗯，打落就知啊，真係咁啊。所以呢個我覺得要睇睇波特蘭可唔可以阻一阻呢個熱火隊破紀錄啦。不過呢啲紀錄其實就唔係好大緊要嘅。 其實我就覺得 NBA 犀利。 但我想睇熱火隊嘅球迷失望啫，我都係純粹。咁啊，所以我希望佢哋能夠頂得住。 你放心，我一定 send message。 好啦，咁啊，仲有跟住 Rocket 對呢個馬刺。但我呢場咧，其實我都。睇咗後尾嗰啲嘅，但係我就想話，我好奇怪，因為馬刺嘅主場咧係好難打。除咗嗰場少咗個主力阿 Lina 之外咧，咁基本上你知馬刺係打整體嘅，咁啊基本我所以認為咧就唔會影響得太多。咁啊點知咧就俾火線咧係連殺咗即係今年第二次殺咗主場，咁我死我火箭係咪真係咁犀利咧？咁我睇咧就火箭有幾個原因，最近我覺得後援咧打好咗好多，佢可以喺內線嘅發揮咧一定好，同 LA 嘅年代嗰一年嘅佢咧就好唔同啊，好積極嘅，同埋就話因為經過奧拉祖雲嘅訓練啦。就話佢嘅內線啊，所以嘅手感啊， 罰球好咗啦，即係雖然我唔敢講好好， 即打通咗任督二脈咁啦，講到 咁啊，罰球我好咗啦，咁同埋佢喺內線嘅真係得分能力高咗，咁而家就我見好多場都係 double double 啊，咁即係十幾分十幾個籃板，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原因啦。另外就夏登咯，林書豪即係出翻嚟其實好彩啦，因為佢哋其中一個 Briefly 咧就受傷啦，就傷唔知六至八個禮拜又咁啊。好在 point guard 多啊，仲有兩個 point guard 嘅，所以佢我覺得林書豪就唔應該 trade 嘅真係。咁佢仲有兩個 point guard 可以輪換。咁夏登去到第四節咧，我叫連入咗唔知幾多球，唔知八球定幾多八分。佢夏登仲要射嗰啲係 top shot 嚟嘅，即係基本上有夏登著咗火咧。其实嗰队波咧嘅火箭咧系佢唔需要打阵式噶嘛，佢掉个波埋夏登，夏登中意点打入到就得噶，你吹佢唔着嘅。咁一系咧就掉俾阿黑活就爆入去，冇而家嗰一队波咧系越嚟越冇 form 嘅系吓，就只系咧就集中睇下掉俾一个球员嗰一个攻势，掉俾一个人去打，打晒佢打唔掂就掉翻出嚟，睇下再点射嘅啫。 掉翻出嚟 系啦，咁样。但系个问题系话你而家你咧打喺季前呢啲咁嘅季賽咧 ，OK 冇問題啊。但係當你去到譬如話季後賽咧，就唔可以咁打噶，因為你去到季後賽，如果你咁樣打法嘅話，人哋捉到曬路咧，麻煩嘅。因為你 我想話，其實呢啲捉路係有得捉，但係捉唔到佢。嗰日其實都夏登，其實做唔到其他嘢。佢夏登有幾個散手咧，就係佢中意鏟籃啊。係 啦，抓foul。 抓foul。咁其實已經 mark 到好喎，都要逼佢喺即係。crossover 啊，過唔到啊，佢都要射啲 top shot 入得曬喎，佢既然咁，所以咧其實呢啲就係一着火就冇得打，但係佢一熄咧，其實就好容易輸咯，我覺得好容易死咯，同埋尤其是 點樣氹熄佢啫，真係。 最慘為有啲球有唔係以前唔係佢哋唔係第一隊係打呢啲波噶啦，以前有一隊因為唔打咁多整體嘅時候咧，沉沉聲喂邊個著火係就射到你嗰隊 邊個開槍就掉俾佢， 係啊射到你灰曬噶啦。咁而家我覺得佢就係打緊呢啲波咯，因為我譬如同其他即係我啲 friend 都係火箭嘅球迷嚟嘅，其實就好新火箭隊嘅打法嘅。咁但係好無奈咧，佢幾個 打得好， 係啊，嗰幾個球星咧， 又 真係唔係糊糊咩糊糊碌碌啊？ 呢兩 技術 啫，啊，前兩場連輸嘅， 唔 係 咯，都係糊碌 嘅，係對住牛仔又輸咗啦， 都係碌住佢咯，睇 對住快艇又輸咗啦。 咁啊，如果對我就係話佢對強隊， 我覺得火箭係一支好奇怪嘅球隊嚟，即係佢對住啲好弱嘅球隊咧，佢都照輸嘅，即係對住啲咩山貓嗰啲佢都會輸嘅。但係你對住好強嗰啲咧，你對住拓荒可能佢都會有機會贏嘅。 唔好似對 Pacer 俾人炒三四十。 唔係呢啲係劫富債，唔係劫富濟貧嘅球隊嚟啊！係啦，好球隊。 會唔會係越強越強咧，越弱越弱咧？ 係啦，咪劫富濟貧咯。 所以我其實擔心呢隊波，就算入到 playoff 咧。我覺得唔會話好大作為，一來佢打法啦，二來佢覺得係個心態咧，班球員都未到嗰個 level 啊。咁啊呢場，但係我覺得勁就勁在可以拆馬刺個主場一場咯。有冇大家有冇睇呢場咧？其實 呢場係冇睇嘅，因為睇完火箭唔係睇完熱火之後咧。我嗰張數就合著咗啦，就已經瞓咗啦，係啦。 我就係啦，我醒嗰陣時就定係睇到尾嗰度，我就睇到阿林書豪就著咗地火嗰陣時， 著咗地火。 係啦，但係我就覺得阿林書豪演繹得件衫係今期 All Star 係最，因為今期聖誕節嗰件衫，我覺得佢演繹得最好咯。我就睇到呢個咯。 唔係，我覺得咧，成日都覺得，唔係同埋你講呢一句之後咧，我就會覺得咧，係因為你睇慣街場打波，覺得順眼咗。 我就睇到 著呢啲衫咧係順眼。 唔係阿夏登個肚腩好大咯，我淨係睇到呢件衫嘅。跟住因為睇熱火嗰啲咧。越厚嘅人就越著得件衫唔好睇， 系啦。 越薄嗰啲就越著得好睇，即系 V Allen 都 OK 嘅。 即系你唔中意嗰啲，譬如话嗰啲肌肉型啊嗰啲。 唔系，因为睇网队嗰场咧，佢哋一射波就掹件衫咧，好似唔知做乜咁。 其实筋肉人系应该著背心嘅，就唔应该著嗰啲有袖嗰啲嘅。 系咯，好唔惯啊！啲纹身又睇唔到。 你中意睇人哋纹身？ 唔系，同埋佢个 number 咧，眼系嗰度好似打紧呢个。NFL 好冇，我覺得 同埋佢 logo 咧太大啦，好似嗰啲訓練嗰啲波衫咁。 係啊，似嘅似訓練波衫啊，其實係咪想佢有啲訓練嘅 feel， 等佢哋冇咁大壓力咁 樣？唔係，即係NBA 有可能係真係諗住多個途徑賺錢啦，賣個短袖波衫出嚟，即係有啲 可能斯斯文文嘅啲人中意着啲短袖去打波嘅， 都俾啲诚意啊，大哥。 呢件衫咧，啊，啱啱诶呢个小马队嗰个班主啊，古斌咧，即系弹到一文不值。佢话呢件衫好似人哋啲 college 嗰啲咧打摔角嗰啲衫。 据讲打摔角已经有品噶啦，话俾你听。 打摔角嗰啲衫，佢话哇，真系好唔掂，好核突。佢话 佢冇话咧，嗰啲咩垃圾房嗰啲咧，着住件嗰啲荧光衣咧，就笠住咁入去嗰啲咧。 知唔知呢件波衫几多钱啊？真系要 check check 喎，可能仲贵过正常波衫喎。 咁好似同普通波衫差唔多价喎。 但我觉得如果系我嘅话，我唔会买咯。 我都唔会买啊。 唔得， 即系谂 啊，即系当 T 恤着咯。你唔好阿古斌嘅提议就话叫你唔好着到，系啦啱啊。买大几个 size 当 T 恤着，就唔好着到咁贴身。 但系买大两个 size 公牛嗰啲，咁只角去咗边咧？都插唔到个胸。 我想 唔系一只耳仔耷咗。 系咯，冇咗咯。 同埋呢件好似被誉为系呢几十年来最核突嘅球衣啊嘛。 我呢个不在话下啦。 不在话下啦。对唔住，我头先讲错咗，其实嗰场阿列勒都有出场嘅，原来系对火箭队，但系。咁如果係嘅話咧，就火箭都可以更加犀利咯。 唔係，我都係 Duncan 同埋阿 Parker 打得唔好咯。Parker 攞咗六分啫嘛，我嗰場比賽好似記得。 阿 Duncan 十一分咯。 係咯。 但係我就話好嘢，好嘢在佢 Parker 其實都比較咧穩定嘅。咁啊係火箭隊嘅防守係咪真啊？如果你話講攻，即係火箭隊嘅功力咧，其實我頭先講冇 form 啊。但係相反地咧，其實有一樣嘢點解佢都仲係咁強咧？佢嘅防守其實我覺得都幾積極嘅。嗱，而家打防守咧，就比較整體同埋林书豪啊，林书豪嘅防守我觉得系几好嘅， 佢落力嘅， 同埋佢个速度我见系跟得上阿帕德，咁啊变咗可能呢样嘢都叫有帮助啦。咁啊呢场大家既然冇啊，睇埋最尾嗰场啦，最尾嗰场 最精彩嗰场啊嘛， 最精彩嗰场啦， 火药味最强嗰场， 火药味最强就系呢个金州勇士对呢个 L A Clippers， 咁嗰场 咪呢场咪抵睇咯，有篮球睇之余，仲有拳赛睇，系咪啊？ 着拳冇咁嗰场都咩啫？系其实阿 Griffin 俾人赶出场啦嗰场，但系其实后尾第二日咧就已经俾人即系佢基本上就因为俾人吹咗两个 technical foul 嗰轮，就话佢喐手喐脚咁样。后尾睇翻带咧，即系我唔知点解嗰阵时唔睇带，之后就再弯带咧，就话佢哦原来罚错咗佢，咁大佬。你而家话俾人听罚错咗，但系当时就出咗场啦，已经系场波就要输埋，咁我觉得都几无辜。咁不如唔好即系唔好话， 唔好出声讲啦， 唔好出声好过啦。你错咗啊，判错咗就算啦。 可能俾翻20,000佢咯，判错咗你，我罚俾翻 俾钱佢波冇用，但系一争一场就一场啊嘛。到时如果争一场半场咁样跌咗第二个位置， 钱唔系个问题，而家个问题系你输咗场波，可能个位置有阵时输一两场咧，个位置系相差 嗰啲， 系咯，西岸争 好远。唔系，其实东岸都系嘅咯，即系东岸你输一两场，可能就由。东岸嘅第十五位升到东岸第八位嘅咯，其实 哇系咁， 真系啊！ 咁西岸就少啲，咁嗰场波又有冇睇到咧？大家 嗰场波有睇最后嗰即系上半场同埋最后嗰两分钟。 唔系新闻有播嗰啲咧，嗰啲拳赛嗰啲嘢咧都有播嘅。 嗰场波其实个我见阿 CPV 最尾打到燥晒， 系啊， 即系又俾人 block， 又带波都甩手甩脚咁样。但因為我諗係咪阿 Griffin 俾人即係 foul out 咗之後，佢覺得好唔值，跟住就即係燥咗呢個人。 哦，呢個真係要問佢自己先知咯。可能佢見到對面 James 贏咗，咁佢有兩個好朋友咁樣，跟住如果佢輸咗啊冇面啊，咁跟住咧就緊張啦。 Kobe 都同佢 friend 㗎，咁唔通大家坐喺度咩？ 佢唔係咁，佢哋兩個特別 friend， 即係你知佢阿 Chris Paul 每年都同阿 James 翻去鄉下度踩單車啦。 我打保齡添， 真係㗎， 真係 㗎，著單車副踩單車。 知唔知阿 James 嘅仔咧？你知外國好多嗰啲咩教父嗰啲咧？佢嘅教父就係 Chris Paul 咯。佢哋真係好好兄弟，好過同阿韋迪㗎 ，even。 咦，佢会唔会走埋一队咧？ 我嗰阵时谂紧咧，其实嗰阵时阿 James 又挨过阿 Chris Paul 过去， 咁兴断背咧，会唔会断背山嘅？ 断背都同阿韦迪先嘅咁 佢哋绝对系中意女人嘅，你放心。 咁啊，圣诞波其实一年 幾場都咁睇法，其實好金啊，我覺得。所以 不過好睇啊，淨係你睇嗰啲嗰啲波衫啊、波鞋啊都夠睇啦。今年邊對鞋最靚？邊件衫最醜樣？我哋都講咗啦，係咪？ 其實聖誕我上次講啦，聖誕有啲波咧，即係大家打一場波，啲球員好聽就話：，我哋覺得呢個係榮譽嚟嘅，聖誕可以打一場波俾大家睇下，喺個咁開心嘅日子打一場好波俾大家。咁其實內心梗係媽媽聲啦。 係啊，唔開心㗎。 阿司機唔係有啲即係有關於聖誕嘅特別啲嘅冷知識嘅話俾我哋聽咧？ 好驚， 係啦， 好冷啊！ 唔係因為我諗緊咧，即係一年一度嘅聖誕又搞緊啲 Christmas special 咁樣，咁可能。我即係喺呢度帶翻五條題目問下大家啦，即係聽眾聽嘅時候睇下知唔知答案，或者我哋問下啲主持睇下知唔知答案啦。 緊張。 咁我哋因為兩個主持都知道答案嘅，咁阿 Case 同埋夏薩特估下咯。咁啊，嗱就 NBA 咧，其實咧由1947年開始第一場 NBA 嘅聖誕大戰開始啦，嗰陣時就由紐約對住嗰個唔知咩普羅旺斯蒸汽機嘅咁呢啲咁嘅球隊已經不復存在啦。但係第一場就紐約打啦，咁。Totally 咧就有27支球隊打過聖誕大戰嘅，咁啊即係有3支未打過啦。咁問下大家知唔知邊3支球隊係冇打過聖誕大戰？ 我知啦，係啦， 我考個夏薩特㗎啦。咁啊 ，Case 知唔知啊？ 哇！ 俾個 tips 你，俾個 tips 你，三隊都係獸族嘅， 即係都係動物， 即係都係 animal 嚟嘅。 係啊， 係啦， 冇打過。 係啦，係啊，哇！呢個 tips 真係好大 ，NBA 都冇乜動物㗎啦。 即係熊啊！ 係啊，即係咁多年嚟都未打過聖誕大戰。 係啊，灰熊啊， 係啊， 灰熊啊，係啊。 跟住嗰隻鹿， 公鹿， 公鹿有打過。 哎呀， 唔係 隻貓冇理由啊！ 係隻貓真係冇打過。 係咩隻貓？ 因為隻貓係最後生嘅球隊嚟嘅。 隻貓冇打， 即係山貓。 山貓 嘅灰熊，仲有一隊係 仲有一隊，你真係估唔到嘅，真係估唔到。 曉飛㗎？ 唔曉飛嘅，都係跑嘅，四隻腳嘅。 四隻腳。 速龍都打過。 速龍打過。阿谦冇打过， 流马 唔系 呢个系木狼， 木狼系啦， 木狼记得。喂，其实我觉得 其实嗰唐我算唔算咧？ 唐 打过啦，佢今年 唔系咁，咁你要计翻个前身嘅， 咁你计前身就冇啦，冇 系 啦，系啦。 小蜜蜂有， 但系我觉得冇打过咧，即系其实嗰三队咧就真系唔系特别熟佢，大佬嗰日。即係揾錢啫嘛，你嗰啲飛賣貴成倍啊，有人要賣多，即係仲要入場嗰啲，喂歡喜地一家大細，咁又賣薯片，又炮谷，又買衫。 外國人不嬲都係聖誕節大過新年。 做乜只貓貓十二生肖又唔入得一年？ 係啦 ，NBA 都唔打得嘅，點解咧？ 即係又唔俾阿 Jordan 面啊嘛，唔係可能即係呢三支球隊個即係都係細城市嘅球隊嚟，咁可能即係覺得收視又冇咁受歡迎咧。諗下山貓。即係你聽起嚟都好似啊，佢 奇怪聖誕節唔應該坐貓， 爭咗啲星光咁咯，即係冇乜球星咁樣。木狼反而我覺得奇怪，即係以前有 KG 喺度，而家有 Kevin Love， 但係都冇打過，咁呢下我覺得比較奇怪。 咁你幫我入紙去申請啊，幫我。 同佢唔 friend 我就冇咯，係啦。 申請個主辦單位。 再嚟下一條啊！ 再嚟下一條問題啦。嗱，咁呢條咧 ，NBA 勝率最高嘅球隊。即係打咗咁多， 即係聖誕日， 係啦，聖誕日 勝率最高 嘅球隊，係啦。 有冇 tips？ tips 就係西岸強隊嚟嘅，今年嘅強隊。 今年 係啦。 要我呢頭我都唔記得答案喎。今年強隊就 啱啱今年輸咗嗰個。 今年強隊咯。 今年強隊但 係 輸咗先。 即係呢個 tips 就係嗱，我都話今年強隊，咁即係以往未必係強隊啦。 哦，咁啊！ 哦，呢个真系好大 tips 嚟噶咯， 即系艇啊，快艇啊！ 快艇以往呢几年都系强队嚟嘅。 咁波特兰咯， 啊波特兰啦就系，波特兰咧就打咗17场嘅比赛啦，就赢咗14场嘅。 咁得意，佢以前真系唔系强得去边嘅啫。 唔系，以前有阿德士拿喺度。 哦，系啱呢几年，即系啱啱伤患再之前系 OK 嘅，但我谂唔到，即系佢又未到， 即系你都谂唔到啊嘛， 未谂到强到咁样，但系如果用呢个得胜率，已经系联盟第一添，打17场赢咗14场。 唔系，但系佢哋啲人太集中精神咯，圣诞节我唔去玩住，我打一场波先。 好，咁另一条问题啦，就相反啦，胜率最低嘅球队，我呢条又俾贴士你啦，都系强队嚟嘅。 哇，都系强队， 都系强队嚟嘅。 东定西啊？ 西岸强队嚟， 又系西岸， 又系西岸强队嚟。 呢球我记得啦，我记得系咩？ 你记得？咁你记得就唔好答咯，答错咗好瘀。 咁就俾啲提示啊， 西岸强队咯，西岸强队得八支嘅啫嘛。咁你咪数下咯，嗱，俾两次答问题嘅机会你。 系咪动物噶？ 唔系动物嚟嘅。 我唔系动物添。 唔系动物嚟嘅。 唔系动物。 提示下先，马刺唔系动物嚟嘅。你知啦，马刺唔系动物嚟嘅，大家唔好搞错咗。其实 快艇、马刺，仲有咩啊？雷霆呢三队实有一队啦啩？ 系实有一队嘅。 嗱、啊，咁呢三队边队嚟？ 咁我估雷霆咯。 哇！ 估啫嘛。 咁都俾你估中。唔系，即系喺今年之前啦，佢哋就打咗14场比赛，输咗12场嘅。咁更加奇怪咧，就系佢前11次打。Christmas special 咧，系全部都输晒嘅。 系咪因为以前喺 超音速， 系啊超音速啊， 西雅图嘅时候， 西雅图。 但系嗰时候有阿 Payton 噶， 系有 Payton 啊 ，Sean Cam 咁， 系咯， 实打过几次啦。 个地运问题啊嘛，而家咪赢咯，转咗地运就赢啦。 咁呢度真系咁啊，真系奇幻。只不过我觉得圣诞又好明显 ，NBA 又嚟搵钱嘅啫，输赢好紧要啊。嗰班球员你俾我。大佬啊，即系啱啱琴日先， 净系想去玩啫。 玩完又要打波。 喂，如果有一样嘢，即系突然间谂起，如果譬如话有得替枪，喂，我要放假，我俾钱人哋去打，你估佢哋制唔制啊？嗱， 我就制咯，我就制咯。 唔系你制唔制啊？ 你俾咗600蚊入场， 你制唔制啊？ 我睇你打波出嚟打你，话咩啫？ 请枪，我打你啊！请 枪，譬如话，喂。啊边个边个？你喺嗰队木狼冇得打噶啦，不如你过嚟我呢度。唔系你反正系升咁， 除非 佢请 我去代佢枪，咁我就肯咯。 阿 Kobe 啊，伤 600蚊美金 ，Kobe 伤咗都仲坐喺侧边啊，大佬要 小住对鞋咁坐喺度啦，真系。 可能人哋真系放假大热天啊嘛。 唔系佢啲合同入边 射波紧要， 仲有波鞋啲合同，说明你啲咩？ 学学佢哋话斋，当你斗住几千万美金一年嘅，你唔系。唔係打要放假嘛？咁呢啲我諗佢哋 咁你長放㗎啦，以後 預咗啦，預咗要犧牲㗎啦。同埋你唔打 NBA 會罰錢㗎嘛？ 咁啊 嚇！唔係啊，你試下唔出席，大佬，即係你唔落場，你都要喺側邊同啲觀眾 high 啊 ，say hi 啊，你都要嗌下 啦，禮物啊咁 樣。咪 咯，好啦， 拜聖誕老人。 咁係咪仲有一條啊？ 係咯， 問多一條啊？ 問多一條啊？咁嗱， 一條啊？ 仲有一條啊？簡單啲啦 ，NBA 嘅。圣诞大战嘅场均得分王，咁我俾四个 choice 你啦。第一个 Kobe Bryant， 第二个 Tracy McGrady， 第三个 Carmelo Anthony， 第四个 Kevin Durant。 吓， 四个都攞过得分王。 点解冇姚明嘅？ 会咯。 点解唔系韦迪嘅？我唔识答啦，唔系韦迪，我唔答啦。 好啦，咁第五个 choice 韦迪啦。 佢但系佢都会拣韦迪噶，明知错都会拣噶。 四选一，你冇可能错啊嘛？呢个 我估第二嗰个。 第二个系边个？ 唔 记 得咗。 Grady 咯 ，Team 咩啦 ？Team 咩啦？ 哇！你哋咁假，个个听晒答案之后喺度 翻。佢未听过。 我冇听。 佢都系估 Team 咩噶？ 佢乱撞嘅啫嘛，第二个韦迪啊嘛。 佢人哋 multiple choice 系人哋撞中，你都要俾分人噶。 系。 考试都系咁噶啦。 唔系，我就系拣个少听嘅嘛，你其余全部都打紧。 都啱，所以我就觉得呢条题目如果我俾 MC 你咧，就真系太易估啦。 咁啊，佢平均得分几多咧？又 阿 Tracy McGrady 就夸张咯，平均得分咧。就43.3分嘅， 哇！ 不过咧，佢可能就净系打咗三场嘅啫， 打三场都紧要啊，大佬，嗰 三 场 四十几分、 啊，平均四十几分、 啊，系啊，嗰阵时冇， 佢即系圣诞先做嘢嘅啫，圣诞老人嚟嘅、啊， 靠嗰阵时喺魔术嗰阵时积积埋埋嗰啲咧，嗰阵时系魔术佢打得好劲、 啊，即系同 圣 诞老人一样咯，净系做三日嘢，两日定三日啦，净系打咗几日，佢就四十几分咯、啊。 哦，咁佢基本上都。都是一个 OK 的球员的。 是啦后生的时候真的不得了。 叱咤过的叱咤过的。 是。那圣诞讲完啦下一节回来呢我们就再讲下其他题目啦一阵见。 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的节目。 无主题听啦咁些水。 一个无既定主题斋吹水的节目。 仲有 咩20岁30岁40岁的男人男仔一起上嚟吹水讲东讲西。 20 30 40。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知佢咁多意见想唔想嚟多听 屌你。